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啊，日日笑足三个钟，今日块面好似有啲松，我系小张张 ，IQ 题。好啦，有一日咁蚊妈妈呢就同个蚊小朋友讲啦，佢就话小朋友小朋友，你而家已经开始大个啦，无论如何嘅话呢，使乜写嘢呀？唔使写㗎， 你唔好理我啦， 你唔好扮嘢啦， 係啦，你讲啦，你唔好理我。 係咁就係个蚊小朋友呢就话啦，喎吓真係，咁蚊妈妈就讲啦，无论如何点都好，作为蚊嘅话，你一定要呢自己一定要飞一次，好啦，你就勇敢咁样飞出去啦。跟住呢蚊小朋友就出咗去飞咗一转之后就返嚟喎。蚊妈妈就问佢啦，点呀，你觉得你自己飞成点呀？跟住呢蚊小朋友就话啦，佢话我觉得我自己应该飞得几好，因为我飞嘅时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究竟系乜嘢呢？冇记得个字嘅，究竟佢飞嘅时候嘅话有啲咩嘢发生呢？ 飞蚊症， 飞蚊症 唔啱， 我都会飞蚊症， 错 咯，冇搞错啊， 不有个蚊字嘅，系啊， 冇 个蚊字啊， 四，三。耶！ 飞蚊症， 一开唔开股？ 开股啦！ 当佢一飞嘅时候嘅话，所有嘅人都拍手啫。 好嘢， 好嘢！ 拍死佢！ 拍死佢！佢以为佢自己飞得好好啊！ 掌声雷动！ 好嘢！我系小依依。 落大雨，水浸街，盲强担柴上街卖。阿珍出街着花鞋，花鞋花袜金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排排都有十二粒，粒粒圆滑冇黐下，有钱买个拎冧股，冇钱买个石榴派。 哇！使唔使升到个门槛咁高啊？ 唔系啊，童谣嚟嘅， 我知啊，都系啊嘛。 我话要每次都有唔同嘅绝招对付你哋。Anis， 早上有 Shin Easton 嘅呢一首 Shrug， 开始我哋节目。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几大嘅，同埋有雷暴。日间都有阳光，未来数天都系咁上下啦。咁啊，星期三有呢个 AI BB 班，稍后十一点咪出现，当然都有客家婆来了，十二点钟记得啦。仲有片段人间，天空下的彩虹已经去到第四集啦。 好犀利啊！你嗰啲童谣好多年之前咧，我哋细个咧真系听好多呢啲嘅嗬，但系唔知边个会讲开就会记得噶啦。落大雨水浸街啊， 食品果啊， 氹氹转菊花园 啊， 炒米饼糯米船啊。 而家冇人玩啦， 咁冇嗰阵 时好啦，仲攞嚟讲。喂， 如果有一晚咧， 2023年 我知啊。如果有一晚响球场嗰度有几个细路玩，我会好惊。 系唔系啊？搭住膊头啊，穿山窿咁样。 仲讲呢啲，大佬 真系好惊。 几多年啊？而家阿叔， 我即系2023 2023 系啦。因为以前小朋友咧冇咁多嘢玩嘅，好多嘢都系靠呢啲嘅创意啦，或者系即系啲人玩开嗰啲玩咩掉手巾啊，诸如此类啊，撒盲鸡啊， 系啊， 咩冰竹茶。系啊，咁样吓，而家时代唔同咗啦，时代唔同咗咧，其实咧而家有一样嘢咧，叫网上摆啲文章啊，或者古仔啊，叫大家咧就可能系啊赞下，或者有时咧可以用嗰个词叫公审一下咁啦。发生喺外国有一单好特别嘅法庭消息咧，我觉得其实咧都可以大家即系深思一下，到底我哋每一日做呢啲事情嘅时候咧，会有咩后果咧？咁样，其实咧我就唔系好赞成嗰、那个。事件中嘅主人翁嘅，嗱，话说有个爸爸啦吓，带住一个四五岁嘅妹妹，咁啊雪地嚟嘅，外国嘅雪地，咁啊好窄嘅一条嗰啲乡村小路，咁啊两个人咧就喺路上面行咯，好窄，同埋加埋落咗雪啦，有啲积雪啊咁样，就比较咧系难行嘅。后边咧有个单车手拎拎咁样，如果你系个爸爸，你会点啊？ 拖埋个女一边咯， 我都 单车过， 因为个路系好窄嘅，咁但系咧个爸爸同妹妹。就咁企咗喺度啫，咁啊单车手咧唯有就系踩歪少少啦，即系去咗个路嘅侧边啊。咁好啦，一去到路嘅侧边，如果大家即系你行过雪地，你知跣跣地噶，架车就有少少摆摆两下，咁就一撞嗰、那个，因为嗰个都大只噶，嗰个单车手就撞跌咗个妹妹，而个单车手就继续踩走咗啦。咁有嗰条片咧睇到个爸爸，喂 ，hello hello 咁样叫佢啦，喂，咁就佢走咗啦。咁后来咧就报警。就拉咗呢一个踩单车，即系话佢撞到人咧，冇任何嘅表示啦吓咁样。咁啊，法官最后就判，因为诶嗰个单车手咧都已经拘禁咗几日啦，因为佢撞到人，就算啦，要佢象征式咧赔$1诶，俾呢一个爸爸，等于港币$8啊，欧罗$1。咁呢事冇咯，过咗之后咧，一年之后，突然间呢一个单车手咧。反告翻呢个爸爸啦，点解咧？因为个爸爸咧将成条片摆晒上网啦，当然加咗好多自己嘅睇法啦，咩载我女啊走咗去啊，咩等等啦吓。咁佢话咧呢条片摆上去之后咧，令到佢咧呢一年备受好多网络嘅欺凌啊，又俾人认得啦，闹佢啦，出街又唔敢啦咁样。咁啊告翻个爸爸，话佢咧诽谤。咁知唔知最后法庭嘅判决？你觉得会帮边个咧？原来咧最后法庭嘅判决咧。点啊，阿马生，你想讲嘢？ 唔系我俾 法官大人，系啊，你觉得你会判俾边个？ 我觉得其实两个都有责任嘅。 我会觉得系嗰个单车手赢。 你嗰个女，你明知个单车过，点解你唔喐咧？你自己个即系皮肉之躯，你同个单车嚟冚，你点知保护自己、保护个女先？拉埋佢一边咯。 首先我会觉得嘅就系、是其实咧呢一件事真系鸡毛蒜皮到、都唔知点讲， 系啊，所以 鼻屎都不如啊，系咪？但系你可以将佢变成一个咁雪球越滚越大嘅，其实全靠都系而家呢一啲嘅网络咧、我觉得佢呢个咁嘅发达，我谂如果系冇呢个网络嘅发达嘅话，呢件事已经系不了了之噶啦， 冇人睇啊， 冇人提， 因为佢冇得摆上网啊嘛，系咪？ 系啊， 咁所以我亦都觉得一样嘢嘅就系、是，既然系一啲咁鸡毛蒜皮嘅嘢，我觉得首先一件事发生嘅话咧，冇话一边错晒嘅，即系如果你话喺个雪地嗰度，人哋黏黏，你冇冇话让开条路，咁人哋亦都因为咁样嘅而撞到你个女兒，而你咁样嘅话都咁小气咧。其实就已经系一个种子嚟噶啦，即系你已经种下一样嘢，系、嘛？即系我觉得你都有谂，其实自己都系咪有啲责任咧？ 绝对有 啊！ 喺个雪地度，人哋即系同一条路咧，应该咁样讲系咪？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用呢一条路嘅、但系到最终嘅时候，只不过系咁样嘅话，撞亲你个女，你个女都唔系有啲咩大事啊嘛？ 扑咗一下咯，扑咗一下，即系扑咗一下落地， 扑咗一下啫。 跌落雪地应该冇流血啫。 就算哥哥冇揸单车撞到佢嘅话。咁佢自己跌親咁樣，佢又唔會話撲崩咗牙，又或者就係有一啲即係永久性嘅傷害。咁我覺得真係好小事啫。呢個阿爸會唔會小題大做咗一啲啊？ 系嘛？即系呢一个就系有好多时候 生活苦闷啊！ 唔系嗱，我觉得应该系话所有嘅人都好生活苦闷啊！因为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嘅话，实在有太多呢啲咁嘅 case 啊！ 系啊， 系嘛？个女朋友唔知点样嘅话，佢又摆上网；个呢个唔识做嘅话， 系 啊，跟住又摆上网。你哋点解会咁得闲啫？做埋呢啲咁样嘅嘢咧？ 系啊， 系嘛？但系大前提，仲要搞上法庭，搞到法官， 法庭新闻。 喂，大佬啊， 你赔佢一蚊都无聊啦，你搞乜？ 咁咪即系话俾你听，你呢件事真系好无聊咯。个法官就唔该你哋庭外和解搞掂佢 啦， 象征式唔好嬲啦，唔好再搞。 你仲要延续一年， 仲要你告翻佢转头，点啊？你哋会唔会系滥用咗个法庭啊？我只系会讲 下，学下广东话，听下我哋风骚快活人。 呢样嘢我唔讲，即系其实我只不过觉得嘅就话，原来佢成件事嘅话，只不过喺雪地里面，爸爸带住个妹 妹 一齐嘅就系。行唔让佢系啦，咁跟住咧佢就撞咗佢。你系咁样，你搞咁多嘢，你嘥咁多人力物力资源时间金钱嚟就 系 审理呢单嘢。我冇嘢讲啊，法官大人， 我都系啊，我想取消呢件事 啊。 嗱，我试下先，我揸单车啊，叮叮叮叮，你避开啦，你快啲。咁咪冇事咯， 系 咪？ 系噶，所以我头先我讲嘅时候，我话其实个爸爸都有责任，佢冇拉开个妹妹，同埋嗰条路既然咁争，我第一时间我唔理啦，我梗系拉开先啦，系咪先？好啦，但系最后法官判乜嘢咧？就话呢一个人佢告佢诽谤啦，咁呢个爸爸最后系输咗噶， 咪咯， 系啦， 而佢单车手赢， 佢赔系要赔成40,000蚊港币噶， 咁咪攞嚟， 咁你又何必咧？ 整个佢系咪？边度啊？美国啊？ 睇翻个地方先。 我哋整个 应该系噶啦，美国乜都有得告。 系啦， 你知嘛？ 美国版 嘅 风骚快活人啦，我哋听下啲正气啲嘢。 系咪？睇个中文版定外国版？ 外国 America 系咪啊？ 系啊。 你咁样踢落去我哋嘅节目又有啲难为嘅。 然 后 听下 树窿树窿 啦， 又唔关事嘅。我只系觉得呢啲嘢真系，哎呀，大家 我嘅意思 系 话好多唔关事啊。 我咪就讲咗咯，有好多系得闲系列嘅呢啲咁样嘅。新聞咯，你哋真係太得閒啦，係咪啊？有好多嘢做咩會擺上網嗰度，又要問人去，我應該要點做，又或者係邊個啱邊個錯 嘅 啫。 有啊， 你自己有 judgment 噶嘛？ 嗰啲中咗張彩票啊，又 話 分俾女朋友啊， 唔買嘢俾我嘛，係嘛？哦，你仲要記得呢啲咁嘅嘢啊 ？delete 咗佢啦！ 太多啊， 太入心，太入心。There's a place called Kokomo. That's where you wanna go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Bodies in the sand, tropical drink melting in your hand. We'll be falling in love to the rhythm of a steel drum band down in Kokomo. Aruba, Jamaica.Jamaica, ooh, I wanna take 10:29咧，呢个风骚快活人啦，一阵间咧，我哋喺11:00前咧，呢个网上情嘅经典重现咧，系会重温翻一啲咧好难忘嘅亚视剧集嘅主题曲嘅，唔知道大家脑海里边有边一首记得咧？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咯，我觉得就超好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以视像方式发表主题演讲，表示支持香港保持独特优势，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更重要的功能。他說香港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持續加強與一帶一路國家在各領域的合作，發揮在金融、法律、航運等專業服務優勢，推進人民交流，促進民心相通，做了大量工作，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過程當中，實現了自身更好更大的發展。丁薛祥強調，中央支持香港保持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在共建一帶一路當中發揮更重要的功能。他希望香港完善金融服務，進一步推動資金融通。第八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致辞时候说，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香港一直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坚定推动一带一路蓝图的实现。他又说，今次论坛是在疫情之后首次以实体形式举行，有6000多人参加，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亦都有超过100个海外和内地代表团出席，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数目亦都会较过去多，这些创纪录的数字说明香港已经翻返去世界舞台。李家超指出，特区政府将会继续服务一带一路的各个功能平台，而香港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通道，将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伙伴在不同领域的合作，涵盖贸易投资、创新科技和基建发展等。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论坛致辞时候就说，今年正值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10年来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为各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即使当下对一带一路诸多不爽的美国，历史上亦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得益者，至今仍然是一带一路理念和实践的得益者。他指出，产业链和供应链因为中国而更有保障，物廉价美的消费品由中国提供，美国应该更加珍惜一带一路为全世界发展带来的机遇，而不是百般挑剔阻挠。郑雁雄又说，中央始终将支持香港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作为重要政策取向，香港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努力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和关键节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78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29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73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友邦保险66.95升4毫，腾讯控股320.4跌6， 碧桂园一个一毫半升八仙，盈富基金18.6跌六仙，阿里巴巴85.6跌七毫，融创中国2.92升八仙，美团123元跌个八，中国石油股份5.44跌五仙，宝龙地产1.64升四毫八，建设银行4.33升三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47.44，瑞士法郎0.892，加元1.357，人民币7.29，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2,675点，跌100点。港金报17,85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95美元，卖出1,91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康庄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啦，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比较挤塞。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在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咁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由和斜村啦至到御龙山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观塘道由于受较早前嘅路陷影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而家中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大窝口道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大窝口道去翻葵兴方向，近住大窝口村富安楼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咁红磡嘅红乐道啊都系有紧急维修啦，红乐道去翻海旁方向。咁而家介乎啦，正山街至到红联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咁但系咧，而家红隧嘅九龙出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慢线咧，又有坏车阻路啦。咁所以都系影响到港岛入口咧，就挤塞。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三号干线三号码头荃湾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唔同程度嘅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嘅人系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啦。肾病初期可以完全冇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齐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 丰 show 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 show 快活呀！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丰 show 快活人》咧。嗱，咁有时出去食嘢咧，我好佩服一啲咧，即系佢因为某啲嘅原因吓，可能个人原因啦、宗教原因啦，佢系唔食某啲嘅东西嘅。有啲就全斋，有啲就半斋，或者有啲人净系唔食，譬如牛肉咁样样。 系 点解会佩服咧？因为咧， 喺呢个时候嘅话咧，请喺度呼吁一下嘅就系，如果小强系听到嘅话，请你尽快翻嚟直播室啦。好，继续。 你喺呢个乜乜茶楼嗰度，你摆得你个菠萝包，唔系你嗰个叉烧包， 唔知去咗边啦。而家突然之间， 会唔会厕所棘？ 会唔会系咯？喂喂，冇嘢啊嘛，你听到我哋嘅广播啊？嗬，系啊 ，OK。 部署紧好多嘢噶， 我知道，咁但系你都应该要喺适当嘅时候你要翻嚟先得噶。有边个唔系部署紧好多嘢？ 我知道嘅， 你就系嗰啲 去咗玩嗰啲，去啲游乐场咪陈小明，你阿妈揾你。请你嘅听到 喺酒楼耐唔耐有咁样嘅呼叫 啊？叮叮叮叮叮叮， 马小强小朋友，马妈妈而家喺大堂等紧你。 咁我唔会出现啦，除非马家姐捉我。 其实又因为我哋嘅剧咧，好多需要里边嘅，我哋叫 backup 啦，吓音乐效果啦。咁我而家系咪揾紧啊？ 因为我仲要揾埋阿天恩做咗嗰啲 trailer， 啊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系啊系， 我哋而家抄紧啊， 嗯， 点解要啊？ 吓， 点解要啊？ 唔系咪录咗？ 因为唔知佢摆 边。咁你唔系喺而家呢个啊？算啦，唔讲。好，我哋继续讲翻我哋嘅节目内容先。呢啲系你喺后边要做嘅嘢嚟噶嘛？ 系啊， 但你唔应该系你开麦嘅时间嚟做噶嘛？ 因为啲时差咯， 冇问题，系你啫， 只叻，因为只叻。 你嘅时差系两日系嘛？ 佢做紧两日前嘅嘢。 冇错冇错，好，你继续。 好， 咁你就话啦，有啲人咧食嘢方面， 我佩服有啲人嘅，因为咧佢自己嘅原因啦，宗教原因咧，佢系唔食。譬如全齋嘅，或者半齋，或者 淨齋， 點解會佩服呢？因為有時咧，當我因為我冇試過嚇，我從來未試過，咁所以咧，當你見到阿馬超人食到興高采烈，阿李麗又食興高采烈，但佢自己咧，或者一碟齋面前咧，我成日覺得啊，佢哋嗰啲叫做自制能力啊，或者嗰種意志都幾好，即係佢會抗拒得到，因為我就覺得好吸引啊！如果我聞到人哋，哇，佢嗰嚿好香喎，但我又唔食。 我覺得佢哋已經昇華曬噶啦， 係嘛？ 喺佢哋嚟講，你 即 係食咩？ 嗰個慾望係嘛？ 冇乜所謂， 真 係。其實如果你咁講嘅話，都唔單止係呢一隻啊，有一啲嘅就喺健身期間，你都見到係好自制嘅。話之你喺前面度大魚大肉嘅話，佢都係食雞胸。我以前有個朋友就係咁樣噶啦，佢都係食雞胸同埋食呢個蛋白。 系啊， 佢系唔会同你哋一齐同流合污嘅。 眼中只有嗰样嘢， 冇错， 心中冇其他。 系啊， 因为有一种 要去达成嗰样 梦想或者有个 target 系 咪 啊？ 所以有时我哋都话圈中某啲男星好犀利噶，永远都系咁 fit 噶，华仔啊嗰啲咁，即系可能佢哋都系食好少嘢去 keep 住呢个身形。 其实你都好难得噶，系咪？你为咗要 keep 住你个肚腩嘅话，乜嘢垃圾都食。 佢都好大犧牲， 你 佢都犧牲咗好多嘅。 你小心你呢句説話，我就將你呢句説話擺上網。 好啊好啊，跟住你告我，跟住我又反告你，跟住你賠40,000蚊俾我。 好啦，今日網上有個女仔，嗱佢唔係要投訴乜嘢，佢只係呼籲叫大家小心啫。 小心 又點啊？ 因為咧。佢有一日喺街买一个素猪扒饭翻嚟， 买错咗啦。 不过嗰只唔系 食食 下有肉嘅， 系啦。其实呢啲又冇得分嘅，即系你知唔知咧？因为睇落去咧，我成日觉得嗰啲斋菜好犀利。 佢呢样样嘅颜色 有得分， 好似 样 啊， 好似 唔系噶。你咬落去唔好食嘅，只系斋噶啦。 诶，系啊，我同意。 真心， 佢咬嘅，佢有反应嘅， 有噶。 系啊， 冇理由 开胃反胃，真系会反 胃。唔系啊，我讲紧唔系话讲紧就一般食开斋嘅人嘅话，你食牛肉啊或者咩咩嘅系有呢个反。我不是咁讲，我只系觉得嘅就系而家有好多嗰啲所谓叫做素咩猪肉啊，乜乜 啊， 素乜乜啊，你一咬落去你知啊， 知噶， 真系讲一讲啊， 唔好食噶，因为嗰啲系啲豆制品嚟噶嘛，个 texture 其实基本上 唔系素鹅好食， 有啲好似啊嘛，因为你知道你 系 食紧斋嘛，你明我讲咩啊？但系如果你倒翻转嗰个思维嘅，就系我系想，我以为嗰嚿嘢系一嚿斋，我一咬落去讲，我知唔知咧？其实我当然系知啦。 但系食咗斋嘅，佢又唔知嗰个系肉，因为佢直至佢食咗一半。 管咧，咬到嚿骨，佢先知原来嗰个唔系即系唔系斋啦。佢因为太耐唔食肉咧，佢已经唔记得咗个味道啊、 嗯， 所以就咁食食食，最后发现个骨咁，佢所以提大家有时买外卖咧，都系要小心啲。如果唔系咧，就破咗戒啦。咁啲人安慰佢唔紧要啦，你又唔知食咗咪算咯。 唔紧要啦，系咯，都唔系佢自己 又唔系你嘅心，系咪先？ 我冇投诉啊嘛，唔使告人啊。 佢唔系投诉， 唔系呢单嘢我要处理啊。 点解要你处理啊？ 唔系因为其实 我唔想社会太多纷争。 同埋原来一件咁咁大嘅生意嚟噶，系咪？告嚟告去到最后咩时候可以赔偿40,000美金，大佬系一件事嚟噶嘛？ 咪系咯， 系。 咁我都留意下呢啲嘢先。 可能系大生意嚟 噶。你继唔使唔使继续揾你嗰啲嘢？ 都要嘅，一阵先。 翻嚟我哋要有网上情嘅经典重现。10:47，听紧风骚快活人，网上情之经典重现，难忘亚视剧集主题曲。第一首送上1980年，当年仍称为丽的电视，人在江湖嘅呢一首《人在旅途洒泪时》。 为抉择最容易，前路渺茫，请君三思，问你可曾心生悔意？要退后也恨迟，人在旅途洒泪时。重情义， 泪干了， 再怀念往事， 心中有弱誓永难移， 希望有日相会时。 人在旅途洒泪时，黎小田作曲，奥金宝编曲，卢国沾填词。呢首歌先系有两个合唱版本出现过，一个就系大家听紧呢个叫雷安娜与关正杰，另一个版本属于关正杰与安安。 再怀念我。 1978年一套电视长剧叫做《鳄鱼泪》，全剧89集，演出的有潘志敏、张玛丽、林嘉华、麦当雄监制，同名的歌曲叫做《鳄鱼泪》，主唱的就是 Lisa 袁丽常。 成功的欢呼到处为他聚齐，人生的好景到处与他畅聚，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泪。中永远太多挂虑，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留下满眼泪，是否万千感慨从此迷失意义，茫茫然满眼眼泪，是喜亦悲，走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和望见那满眼泪。 袁丽常唱出的《鳄鱼泪》，黄沾作曲填词。当年的袁丽常在未唱这个主题曲之前，曾一对民歌乐队叫做 Pause 的主唱歌手，一唱了这首歌之后升价十倍，后来成为唱片歌星，推出他自己的作品。网上情诗经典重现，这套剧叫做《变色龙》，1978年推出80集，由潘志文、刘伟文、刘志荣等领衔主演。今日带嚟嘅版本属于哥哥 Leslie。 人生与命运，原是一天百变，成败犹如一个转。莫记当年，就算甘愿平淡过一生，或者迟早心中有悔。有日我欲语无言，那现实何尝改变？无奈讲声再见，明白到埋手怕见现实，未免可怜。让我今后面对命共利， 或者迟早心灰意冷。有日我若再回头，笑望着人还转变。 除了时装剧之外，当然不能不提的是当年丽的电视，或者又叫亚洲电视，好多嘅古装电视剧，包括呢一首史诗式嘅《秦始皇》，好有气势嘅呢一只歌曲，唱嘅朋友就系罗家良，同名歌曲《秦始皇》。 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二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孤家？高高在上，诸君看罢，怎知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踏雾，指天叫骂。这我最堪怕，秦是此，人在此，绝了万世潇洒。还石怕，全看清，全中我如何戚家。 讲到古装剧，点能够唔提呢一套？呢、这个音乐一听下前奏，都系非常之熟悉嘅。剧名就叫做《天蚕变》啊，1979年推出，监制是萧生叔，有呢首关正杰唱出嘅。 独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途。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绝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会觉孤高。 如果讲唱呢个电视剧主题曲嘅，除咗关正杰之外，当然都要数嘅系佢啦。喺当年嘅丽的电视，好多嘅剧集主题曲都系由佢主唱，腔子带住少少嘅无奈伤感。同样地，都一首电视剧嘅主题曲，佢个名叫做叶振棠，歌曲就系《戏剧人生》。 上至新郎。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乐，最后醉了后更寂寞。 戏剧人生，叶振棠主唱，来自呢个电视剧《浮生六劫》，1980年2月首播嘅一套电视剧集，全剧76集，当年嘅收视都唔错嘅。网上情之经典重现，经典歌曲、经典嘅歌手都在这里出现。快到11点钟啊，翻嚟我就系 AI BB 班。 时要快乐，等到落寞人尽了落，追下来休醒过，美丽回忆失去变。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少少唔舒服嘅，咁今日冇事啦 吓，挂住你啊！ 冇错啦，同埋各位同学仔，我哋都有啲教授摆嘅课程咧，大家可以睇下网上嘅吓。 我哋有啲游戏系咪啊？ 系啦，冇错，今日我哋准备有啲小游戏，咁啊希望大家一齐都参与啦， 好啊， 玩下咁样。 有冇奖品噶呢个小游戏？ 哎呀，咁啊要靠你去准备啦。 马小强贴纸 有啊，奖你两巴掌。 好，咁我哋简单重温下上次我哋倾咗内容啦。上集我哋啊邀请咗我哋嘉宾 Jimmy。上嚟去做个分享啦，咁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学校老师嘅角度，佢哋会点样去用 AI？ 好，你等你今日举晒手咁样， 系啊， 出试题， 系 multiple choice。 教案 会议记录 或者教案， 备课 好，十分好，都好专心啊， 起码都好啲啊， 大家都系咁好， 系因为 Jimmy 上嘛， 系啦，冇错，起码冇辜负咗 Jimmy 上， 系啊，我哋唔会噶， 系啦，咁 即系话我哋辜负佢， 我净系辜负小师妹， 点解会有个咁嘅逻辑去？ 你辜负小师妹啲咩？ 系啊， 啲咩？ 你凭咩辜负？ 系啊， 有啲咩故事喺背后啊？好，咁啊，今日我哋开始一个新嘅话题咯。 Okay. 啊，咁啊，之前我哋讨论咗好多，其实叫新程式嘅 AI 技术，即系话咧，我哋输入一啲文字落去啦，可能问一下问题咧，就会啊，佢会回复你嘅、那个 AI， 咁啊，生成一啲文字咯。咁、不如我交俾小师妹讲下新程式 AI 仲可以生成啲咩咧？ 我问多一样嘢得唔得啊，博士？其实咧，生成而家呢样嘢咧，系咪都系好强烈地同 AI 接轨嘅咧？因为网上而家有啲游戏知道啦，即系嗰啲变脸嗰啲玩嗰啲咧，其实佢就系一个掣叫。 最中意玩啦呢一期， 就写住生成，就写生成，即系一揿咧就会有生成咁样样。 系 系咪其实都系由呢个 AI generate 出嚟噶？ 系啦，冇错，其实呢啲都系一啲 AI 嘅 字眼。 系啦，咁啊，你记得我好耐以前有讲过咧，我大概都会分 AI 为两种嘅，第一种就系我哋会做一啲分析。去預測一啲結果嘅、另一種而家特別呢一年咧比較興咧，或者落地好多人去用咧，就係呢啲新程式嘅 AI 技術，因為涉及到好多創意、涉及到好多大家估唔到 AI 可以做到嘅嘢，咁、我哋就會透過嚟緊嘅課程。一度同大家玩一下，又去試下體驗一下呢啲技術， 好好啊！一早應該咁咧，課程喺度問問題，搞到我哋不知幾驚，係啦。 我哋都要平衡一下嘅， 係啦，係啦。玩遊戲又嚴肅一下，又輕鬆一下， 係啦，冇錯。 同意。 交俾小師妹。 好，咁我哋之前講過啦，除咗可以生成文字之外咧，仲可以有圖片、音樂或者影片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會 focus 喺，即係會。 專注喺圖片方面先嘅。咁、其實可以講少少背景啦。咁喺2022年，即係上年咧，其實都有啲藝術家咧係憑一啲 AI 生成嘅圖片，用一啲應用程式生成嘅圖片，去攞咗美國一個藝術比賽嘅冠軍。 嚇！ 係啊， 咁危險。 点解危险啊？ 佢攞咗冠军、 啊，因为你用 AI 嘅生成艺术嘅技术， 佢有讲到明自己有用到呢一个技术嘅，佢事先系有声明嘅， 而家容许嘅接受嘅 部分比赛系容许嘅。当然你要声明，你唔可以假扮，哇！我就系个 AI， 我画出嚟噶啦。咁呢啲你要做一啲声明。 咁即系第时会有 AI 梵高同埋有 AI 莫奈， 唔出奇噶。你觉得幅画靓唔靓啊？你睇住幅画， 唔 靓， 中意， 你中意， 我唔中意呢啲。好未來嘅嘢，再加埋一啲唔知咩十七世紀、十八世紀。 如果我唔同你講，你知唔知佢係 AI 畫先？ 我唔知 喎、 啊， 就咁一幅畫啫嘛。 系唔系 AI 画？ 系咪讲紧太空歌剧院嗰幅啊？ 系啊系啊！ 呢幅画咧，不如我一下摆埋上大家一齐欣赏啦。咁、我觉得好靓嘅，有好宗教嘅味道得嚟咧，又有即系好新嘅感觉咯。 系啦、啊，同、埋其实真系你唔讲咧，系唔知道可能系有 AI 成分。我都觉得可能系一个 佢点样用咗 AI 嘅艺术家画出嚟嘅。佢係如果用呢啲嘅 AI 生成技術咧，我哋一陣都會試下，就係你會入唔同嘅 keywords 或者我哋叫關鍵字啦、然後佢就會出一啲生成一啲圖片出嚟啦。咁、我哋而家咧會玩一系列嘅小遊戲啦。咁我哋相關嘅資料咧，早前已經放咗去社交媒體嘅專頁噶啦，大家可以一路睇住一路同我哋玩呢啲遊戲啦。係啦，有五個嘅。咁、首先啦，遊戲一先，我就會講個指令啦，就係、我哋平時輸入。去一啲应用程式嘅指令啦，然后佢就会叫个 AI 生成一啲图片啦。 好， 咁譬如啦，我第一个指令咧就系、一个可爱嘅太空人啦，企咗喺月球上面，一半系地球，同埋有一个火箭喺后边，咁好快啦， 好清晰啊， 系啊， 系啊，好清晰啊， 好快啦，你哋觉得会出啲咩出嚟啊？ 咪就係有一個可愛嘅太空人， 你係咪即刻 畫喺個月球上面一半嘅地球同埋一半嘅火箭？ 我見到你哋已經即刻畫緊，大家都可以好快咁想像一下。如果你收到呢、一個，譬如老師出咗呢一題俾你啦，你會有啲咩創作咧？ 我想講咧，老師可愛咧，可圈可點。有啲人覺得馬小強樣可愛，咁點咧？我唔可以同你爭論佢可唔可愛。 咁你 咪 要畫馬小強變咗一個太空人？ 可能佢呢個可愛就係用大家眾，即係大家一般人覺得 或者。这个训练了的 AI， 它对于可爱这个的定义。 好，我说好。 好，可以看看吧。 嗱嗱嗱，太空人企喺呢一个月球上边啦。 你个可爱喺边啊？ 我好可爱，我个柴子人咧。 你系火柴人嚟噶？ 柴子人， 细路仔话火柴可爱啊， 系咪先？嗱，又有火箭，又有一半嘅地球。 我觉得咧， 有晒。 知唔知一个橙啊？ 橙，即系佢企喺个橙上边系嘛？ 我觉得好可 爱。嗱，呢两个边个可爱啲啊？ 你个月球喺边度啊？系点点点点点点点？ 月球咯， 月球岩石啊嘛，表面啊嘛。 佢咪企喺上面咯。 哦，好， 你哋一阵都可以分享下俾大家，睇下大家嘅画作。你个火箭 系啦，呢个就系 AI。 但 系 佢个火箭系喺后方噶，你个 仲未后方咯？佢呢个人系 佢系咁噶啦，系啊，前后不分噶佢。好嚟啦， 你哋觉得呢个指令难唔难啊？ 唔难， 唔难，我都画到。咁我哋可能稍后就会俾大家睇下。啊！而家 Leo 博士咧就 show 紧俾大家睇，真系 AI 用呢个应用程式生成嘅图片。 一样啊！咁都讲得出，咁你都讲得出。 咁我哋一阵咧都会喺呢个节目完咗之后放翻啲答案上去嘅，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啦。 好， 似唔似啊？ 系 啦， 系咪？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帮我形容下呢个答案俾听众听啊？ 嗱， 个答案咧就系有一个肥嘟嘟嘅 太空人， 太空人 啦，系猫仔嚟嘅。 系啊，咁就企喺一个月球上边，后边咧就有啲火箭又系发射紧啊，同我呢一支咪一样。 嚟。 唔知，冇办法能够可以将两嘢摆埋一齐。Sorry， 我觉得我就系 AI 嚟， 同埋咧要 系啦 ，AI 系会帮你填晒色啦，有晒唔同嘅组合啦。 咁係可愛嘅，係 可愛 嘅，這個係啊，因為有貓仔啊嘛，係咪先？ 貓嚟， 係咪另外一個都係佢同一時間佢可以生成嘅另外一個圖片啊？ 即 係 兩個， 有兩個，有兩張俾你揀。 其實點樣用嘅咧？嗰、那個技術咁啊，我去輸入咗呢個指令之後啦，咁佢就會不停生成唔同嘅呢啲咁嘅圖。我其實都係揀咗兩張出嚟俾大家睇下嘅。咁佢我可以分享一下咧，就係其實佢每次都會有少少唔同，例如有時個地球個樣有啲唔同啊，月球個樣有啲唔同啊，可唔可愛呢啲啊，真係好難定義。咁佢咁得意喎，有一張佢無啦啦整咗有個貓面出嚟， 點解嘅？其實你都冇講個貓， 因為 係 啊， 好多好多動物都可愛㗎，點解唔畫老鼠啊、狗啊？點解畫貓？ 哎呀，佢心誠啊！ 我相信佢喺 佢拗 訓練模型嘅時候咧，佢可能標誌咗有啲可愛或者可能貓啊或者可愛啊呢啲字眼。 我有要求啊 ，Ivy 燒妹啊，你可唔可以？ 點解要開我名啊？ 可唔可以幫我生成一個圖畫？我就 我唔係 AI 喎，但係 梁嘟嘟個鼻哥攞兩個手指， 我幫你試下， 我試下你。 即是話，如果我哋要用呢一個就係生成嚟去一個嘅圖片，同埋嘅就係我哋要落嗰啲指令嘅話咧，到最後尾其實佢係會有好多個唔同嘅選擇俾你嘅。係 啦，亦都其實仲可以繼續玩落去喎。例如你可以加唔同風格啊。或者去加好多再即係深化個指令咁啱啱去翻頭先一開始做嗰個背景即係我哋嗰、那個攞獎嗰個圖咧， 歌劇院嗰、那個 係啊，歌劇院其實嗰個作者咧，啲人都有訪問過佢嘅，話佢輸入咗好多次，即係過千次定唔知過萬次，先生成到呢個圖。咁、我諗當中其實佢當然唔係每次輸入一樣嘅嘢啦，每次係不停去做調整可能俾多啲細節教個 AI 佢想生成一個點樣。嘅圖出嚟 有問題，佢輸入咗成萬次，點解佢唔俾心機畫好幅畫咧？ 唔識畫 啊嘛， 同埋呢個係新科技嚟啊嘛，試下啊嘛。 蠢蛋， 係啊， 嗱佢識唔識畫我就唔知道，不過我至少見到就係你唔識畫咧，你而家都可以做圖啦， 係啊，都可以做畫家咯， 冇錯啦。嗱咁我哋又繼續落去玩下第二個遊戲咯。 好啊， 咁我就揀咗用嗰個貓仔嗰幅圖咧，就繼續落去玩啦。 好， 係啦，咁佢又點樣咧？我今次。叫佢你幫我修圖或者其實嗰個技術叫做生成填色啊嚇咁樣，咁我個指令就好簡單啫，就係話加個足球落去咁樣，咁可以喺一個指定嘅位置，我就可以括起某個指定位置加個足球。你估出嚟你可以喺你嗰幅圖度繼續玩， 係咪度嚟即係前面加個波咁 啊？ 係 啦， 係啊，喺只可唔可以喺只腳度？ 要足球喎， 足球咯，你咁咪？我記得得啦，我唔要足球啊， 要足球喎個指令 係。係啦。咁会点呢？究竟会出到嚟个结果？ 嗱呢、這个，我先，嗱足球见唔见得？ 铲越嚟越似啊，嗰粒定啊， 嗰粒铲越嚟越似足球啊！ 我冇谂过呢样嘢，可爱啊嘛，系 咪 啊？系啊，嗱咁样。 咁大家我不如又 show 下俾大家睇 AI 真係去做呢个指令出嚟嘅时候个结果会係點樣喎。咁我就揀咗喺佢嗰个呢阴影嘅位置度去试下放个足球。 係 喎。有两幅图你见到我揀咗出嚟㗎。 係 呀。你见唔见到嗰两幅图有乜分别呀？ 见到一个篮球一个篮球一个足球。 嗱，我幅图 唔同， 系啦， 个波唔同咯，个颜色 系啦， 系啊。 其实咧，我再仔细啲睇，一开始咧我都以为，咦，佢做乜生成啲奇怪嘅波出嚟？ 系啦， 系咪啊？呢个黑色、白色嗰啲先系足球啊？ 呢个篮球 football 啊？ 啱啦，啱啦，啱啦。原来 你用咗 我用英文入吓，我当时用英文入 football 都 有分英式啊， 同埋美式， 即系而家我哋会称之为篮球。 哦， 系啦，咁佢就。 佢就以為係 籃球 啦， 係啦，美式足球。 係，我冇特別輸入美式或者英式，咁佢就兩種嘅圖都有俾我。 哦， 係啦，咁我就專登就揀咗呢兩幅出嚟俾大家睇。 好得意啊！呢個 係啊，即係我最初真係冇諗過嘅。我最初我去學習嘅時候，我最初個腦都係諗緊啊，我哋踢開嗰啲英式足球嗰啲啦。 係咯， 咦，原來仲有呢種美式足球啊！ 咁其實即係多呢個咁嘅咧，如果用我哋不同嘅語。文啦，譬如用中文啊，或者咩喺嗰个解释方面，或者嗰个叫做 interpretation 方面，会有差误差 嘅，都会有少少噶，系啊，冇错。咁但系后边咧，我都有专登再试下佢。第三个游戏咧，其实就会系用中文嘅。不过我未去到第三个游戏之前咧，我仲想你再睇下嗰幅图，睇下嗰个波可能呢度细咗啲，不过你尽量去睇下佢个阴影。 嗰個位，佢做成點啊？你睇下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O K 喎，我覺得佢就個嗰個籃球嗰度嘅話咧，佢係喺下邊嗰度係有一個就係黑色嘅一個陰影嘅，即係嗰啲畫畫嘅話，其實就係係啊，嗰個光源嘅就係喺上面嗰度嚟嘅咯。咁你見到嘅就係佢有一個陰影咯。個足球都有滴滴咁多。有啊，有陰影噶。 咁你哋嗰啲有冇啊？ 係啱啱 冇啊！我哋嗰啲冇咁。 你要係咪？我即刻明。 我哋嗰啲係光明一片啊，所以冇陰影。 有啦有啦， 打曬燈。 個橙爛咗，爛咗點？ 係啊，呢啲細節都好重要喎。即係啊，當然我又唔係美術專家啦，但係大家都知道喺幅 2D 嘅圖要表達到個層次感啊。 冇錯，就要畫陰影咯。 係。原來我哋而家呢啲 AI 嘅技術咧，佢都可以做到咁嘅細節。 好叻啊！ 但係我。所以如果當時我哋講咗喺一個夜晚或者日體，會唔會影響佢有冇陰影呢樣嘢咧？因為雖然佢係太空，係啦。 你講喺呢幅圖上面，係啊，如果你加入夜晚，係 啊， 或者係日頭，會有啲咩分別係嘛？咁啊，真係要試一下啦、嗯。我都想知道佢會睇下點樣去理解 太空有分咧， 咪咯，月球啊。 其實呢幅圖又當然肯定，大家依家再睇就知啦。肯定唔係 知識咁貧乏嘅。 國咧係邊個咧？邊個？ 太空你完全唔懂太空嘅喎。 有个声音既跳跃大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 Let's go! Oh, 街中碰上一起跳舞。 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困又放低俘虏。Oh, oh, 幸运满老套。 Reunite! 想见便遇见 ,Oh la la la la la。想见便遇见 ,Oh la la la la, 终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想见便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中碰上一起跳舞。 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棍又放低俘虏。 Oh, oh, 别问有或无。 Reunite! 想见便遇见 Oh la la la la la。 Reunite! 想见便遇见 Oh la la la la, 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看到满足的笑脸，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团聚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便遇见 ，Oh la la la la, 总碰见。想见便遇见 ，Oh la la la la, 终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重新，找紧精彩人生，欣赏秋色黄昏。想见便遇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 肥强得唔得闲啊？我带你去一个既密闭又浪漫嘅地方嚟，我哋。 Sarah， 谂都唔好谂，我系一个好传统、好保守嘅人嚟噶。 你谂咗喺边啊？我谂住介绍份笋工我俾你啊嘛，不过要喺密闭空间度开工，你 O 唔 OK？ 一定 OK 啦！我依家开始要报复式工作，因为我开始一段报复式浪漫。大家如果仲想知多啲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工作要小心，女应外合个个都放心。我系艾妮 Ellie。 早晨时间11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以视像方式发表主题演讲，表示支持香港保持独特优势，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更重要功能。他说香港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发挥在金融、法律、航运等专业服务优势，推进人民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做了大量工作，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实现了自身更好更大发展。丁薛祥强调，中央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更重要功能。他希望香港完善金融服务，进一步推动资金融通。第八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香港一直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坚定推动一带一路蓝图的实现。他又说，今次论坛是在疫情之后首次以实体形式举行，有6000多人参与，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亦都有超过100个海外和内地代表团出席，签署合作备忘录的数目亦都会较过去多，这些创纪录的数字说明香港已经回到世界舞台。李家超指出，特区政府将会继续服务一带一路的各个功能平台，而香港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通道，将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伙伴在不同领域的合作，涵盖贸易投资、创新科技以及基建发展等。在北京，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以武谋独的行径都动摇不到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意志，抵挡不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根据传媒统计，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台湾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花费以及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逐年攀升。2020至2022年，台湾是美国最大的武器买家。2024年，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较8年前增长近一倍。如果任由民进党当局在卖台、害台和毁台的邪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为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北韩领袖金正恩出访俄罗斯之际，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军方正在分析导弹的型号和射程等具体参数。今次是北韩自上个月30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之后，相隔14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亦都表示，北韩似乎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有报道说，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将会在远东阿穆尔州的东方航天发射场与金正恩会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70点，跌54点，总成交金额39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0点，跌15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 腾讯控股319.4跌2.6，友邦保险67元升4.5，碧桂园1.14升7仙，阿里巴巴85.5跌8毫，盈富基金18.6跌6仙，融创中国2.9升6仙，美团122.9跌9毫，中国石油股份5.47跌2仙，宝龙地产1.43升2.7，建设银行4.32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6，日元147.33，瑞士法郎0.892，加元1.356，人民币7.286，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2,641点，跌135点。港金报17,82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99美元，卖出1,90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翻你，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咁现时一带都比较挤塞。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比较慢车噶。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就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常怡道。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比较车多，依家排到御龙山。咁另外提翻大家啲工程啦，观塘道路面下陷，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中线封闭。咁另外大窝口道有水管急收，大窝口道去葵兴方向近住大窝口村富安楼嘅慢线亦都封闭噶。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仲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啊、我而家正式咁邀请你成为公司嘅合伙人、 啊、 兼技术部总监。 哇， 系啊，恭喜啊！ 受宠若惊嘅周游系咪真系称职做技术总监呢？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行政长官会喺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魏炳郎， 大家揸住个剧本，对住我哋五号金厂里边嘅一支咪，嗰支咪咧就两边都可以收到嘅。咁我哋同对手咧一齐咧就打对面啦，又或者打侧啊，一齐咧系现场交流、现场录嘅。 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蔚兰。 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上咗第二堂咁樣， 美術美勞啊，美勞 呢堂仲好啊， 咁我哋嚟玩第三個小遊戲啦。咁今次嗰個咧就係文字效果。咁啊，當你哋自己一個設計師啦。其實你頭先已經偷偷做咗啦，不過我都講翻啦。咁如果咧要利用一個簡單嘅方法表達 AI BB 媽，其實係一個龍蛇混雜嘅地方。咁咧就唔该你帮我哋设计一啲 logo 一啲嘅标志啦，系啦。咁而家咧个文字咧，首先第一题咧就系 AI baby 啦，而个效果啦，我想要系龙嘅效果。咁咧你哋可以解释下你哋啱啱喺休息嘅时间已经画咗个幅画啦。 我讲先，系啦。我就畫了一個中國龍啦，跟住咧就有 AI 呢兩個英文字嗰就騎咗喺嗰只中國龍上面啦，咁跟住喺個龍個屁股個位嗰度 做 B B。 喂，老師啊，佢呢個都唔係龍嚟嘅，龍係一條，佢有隻牛， 肥咗啫，肥咗啫， 又短， 肥咗啫。 你睇下我呢啲代表作啊，啊， 咦，係喎，有啲似喎，你畫龍。 最重要咧就係要畫龍點睛， 點睛唔係你點㗎？你要俾你點？ 教授， 教授幫我點睛， 唔使你自己點得啦。 教授跳開，驚咗你啊！ 掙一條龍飛出嚟。 咁你又解釋下你個福先啦，係啦。 我覺得要有氣勢，即係龍咧，特別龍咧，你必須要有氣勢。 但係咁，佢表達 AI BB 喎。 係啊，我呢度唔係。 佢咪好簡單嘅喺上面寫 AI。 咁就唔係用嗰樣嘢嚟表達啦，係咪先？係 啦， 唔緊要啊，我 style 啊，你哋睇唔起嘅係你哋。 咁你表達菠蘿包得㗎啦，你寫三個菠蘿包三個字。 我 拜佢喎， 即係你求佢寫歪 寫 幾個字，係啊，寫幾個字，係 啊，你講咩得咯？ 講咩得噶啦？ 冇結合到個龍同 AI， 係咪先？嗱，我有啱唔啱先？ 嗱，我雖然我啲畫功好差嘅，我用咧幾條龍寫咗 AI BB 班，但係用喺即係嗰條龍咧屈住個身，即係全部都係屈住個身。 佢似蠶蟲喎， 我都睇唔到你。 佢嗰個蛇， 我都睇唔到你，係啊。 係啦，咁我哋第二條咧就係用 AI baby 加蛇呢個效果。你要解釋下俾大家聽。 解釋先。 我就 exactly 咧就係一條蛇咯，條蛇嘅就係咧屈咗佢之後咧就係有 AI baby， 係成條蛇屈出嚟嘅，係啦。 咁咧就有翻個感，有翻個意思。 嗱，我覺得真係好靚喎，我唔知你覺唔覺得？ 我哋稍後都俾聽眾睇翻。 我呢條蛇。咧犀利啦！佢其實吞咗個 AI BB 喺度，佢身嘅 太殘忍，佢背後嘅創作意念太殘忍。我哋唔應該要鼓勵，係啊，出唔到街。我哋有 sensor 噶嘛，係咪？ 但我中意你講，佢即刻就變 BB 伸隻手出嚟， 即係好似我咁咯，我需要幫助啊嘛！ 睇到嗰個作者背後嗰種陰心， 係啊，陰暗啊，即係明佢平時諗啲嘢都係要吞人啊、食人啊咁樣。 幫我點睛， 又點睛，蛇都點睛。 你係暗黑嘅 AI 點樣之後就蛇精。 你係 AI， 你係 AI BB 嘅夜猴，夜猴花。 咁咧， 你覺得邊個靚啲啊？ 大家都咁靓啊！呢个博士沉思啊， 几好。 佢终于谂 下山一百 字。咁我哋咧，睇下真系 AI 生成嘅结果同大家有咩分别？你哋可以睇一睇先。 哦， 扯， 我都冇嘢。 喂，又睇唔到龙，又睇唔到蛇。 有啊有啊，有啊， 字里面 系啦，字体里面啊， 但系唔够突出咯。 系啦，佢就系将 AI BB 呢个英文字写咗出嚟，然后喺啲字里边咧就加咗龙同埋蛇呢个创作。系， 但 系 如果以图画嚟讲，即系幅画嚟讲咧，就唔够栩栩如生咯，因为佢净用咗字为主，个图为辅，净系睇到啲字，但系啲蛇喺匿晒喺里边。 呢、這个都系今次我哋特定，我头先有讲过啦，因为我哋系用文字效果， 嗯、 因为本身我哋拣咗呢个功能咧，所以其实佢会喺文字上作出一啲变化， 哦、 就未必好似我哋头先一两个游戏咁咧，就系画一幅画出嚟啦。咁、其实咧字型都可以再作筛选嘅，你哋之后有机会都可以试下咯。 Hopeless、 嗯。 咁啦，第四个游戏先系最好玩啊！我交开俾 Leo 博士先。 哇！嚟咁啊，第四个游戏系做啲咩咧？咁呢个技术咧？就叫做一個原圖擴展啊，可能有時咧做設計師咧嗰啲都有玩過啊，我要加啲嘢上去，或者咧我淨係得半幅圖咁樣，我想完成埋另外嗰一半喎、啊，咁你見到我哋遊戲四裏面咧就已經揀咗啲圖啦。啊！第一幅图咧，咦系、啊，你终于发现系你嚟啦，系咪？ 梗系啦，咁长块面仲有边个啊？ 好邪恶啊！你啊，又邪恶，唉，真系、啊、有半块面啦，咁啊叫 AI 生成埋另外嗰啲格仔嗰啲部分啦，咁啊究竟会生成会变成点样咧？ 佢会唔会将左边 copy 变埋右边？ 你估下咧？你觉得咧？ 我觉得会。 我覺得會將佢嗰半邊面咧，就將埋係啦，將佢咧就印咗落去咗，變埋半邊面咯。 好似複製貼上， 係啦，複製咁樣貼上去，係。 嗯，好。咁、又睇下第二幅圖咯，你又估下咯喎。OK， 又有啲食物喺裏面嘅，一碟碟唔同嘅食物。咁咪叫佢四周咧都繼續延伸。咁你估佢會延伸啲咩咧？ 其他食物一碟一碟一碟一碟一碟咁樣畫。 係一張台布。 OK， 好啊，咁第三幅图都讲埋先啦。啊，有个人啊，今次咧就其实坐咗喺张 sofa 度嘅， 细路女嚟嘅， 细路女嚟嘅，坐喺张 sofa 度，又系叫佢延伸。系，头先就延伸食物啦。咁你觉得今次又会延伸啲咩？ 嗱，呢个有啲特别嘅，因为细路女咧系向上望嘅，即系话咧，可能佢身边个人应该系个大人，或者个高度咧，佢系要向上望先至合理嘅。 嗯， 好，我延伸个只狗扑佢， 扑佢只狗， 我又系有个大毛公仔， 得大毛公仔得， 好、okay, 嘅、啊，咁快画咗啦， 我觉得我延伸自己好似， 你延伸自己好似。 你睇下， 点解会有数嘅？ 你知道好似毕加索定唔知有啲画家画字画像好出名 嘅，好出名，系啊，咁咪梵高咯，系啊，梵高，割咗自己嘅耳仔先，你割咗自己耳仔先， 攞把刀仔你， 梵高咪咁样咯，系啊， 好啦，咁啊即刻睇下真系 AI 延伸出嚟系点喎？你睇嗱，首先睇咗第一幅图先， 系啦， 大家见到啲咩啊？ 咪就係見到佢個係啊， 但係佢應該右邊有一嚿嘢咁。 係啊，佢嗰嚿係咩嚟啊？ 嗰個係梁繼章嚟嘅喎。 點會係我啊？一笪平一撇嘢咁樣。 唔係，頭髮唔似，頭髮唔似，頭髮唔似。 間長。 係啊，係以前咯，係啊，以前個髮型咯。 係啊。依家佢點解嗱？ 咁奇怪啊！ 佢將阿馬小龍嘅樣即係完整化咗之後，隔離仲有一個朦朧嘅人樣，點解會咁嘅？ 系啦，咁佢经过佢嘅计算之后咧，佢、有根据你头先讲嗰个方法咧，就 系 佢会补咗另外一边面， 系啊系啊， 留翻你半边面 系啦，佢补完嗰半边面之后咧， 好多个样 觉得唔够， 系啦，佢可能经过计算啦，就发现咦，通常呢一啲咧，图咧出现呢啲图咧，就可能有啲人喺隔篱同佢可能有手势， 自把自为咯，你都冇叫佢 啱啦，你就发现到嗰个问题啦，就好似我哋之前讨论 ChatGPT 咁， 有手怼住我， 有时有啲嘢会作噶。作啲嘢， 自打自为 咯。系啊，佢但系嗱，我哋个指令头先都冇话叫佢延伸啲咩，其实佢延伸啲咩都对佢嚟讲系冇错。 对唔住，但系那边商你咪会觉得嘅就系，其实 AI 会唔会系佢自己会作一啲嘢嘅话，即系唔代表住个佢有一个创造性 可以咁讲啦，吓、即系亦都有好多人讨论紧咧。 听你 讲啊，究竟 AI 可唔可以取代艺术家咧？ 系啊， 好多人都喺度讨论紧呢样嘢，喂，佢可以有啲即系佢自由发挥嘅 空间，自创嘅嘢嘛。 你又再睇清楚佢只手系点样嘅？ 咁整住佢咯。 系啊，有几多只手指咧？ 哇， 六只。 一二 三四五六， 系咪因为对于佢嚟讲 咧， 人类嘅手指嘅数目系唔清晰 嘅，我见到 难啲处理得好仔细，系个手指上嘅处理吓，即系而家我估仲有个技术上系可以再 不停調整啦，啊，繼續去改善啦，啊，咁但係起碼以我哋而家即係隨便揾個軟件去試咧，就會有咁樣嘅效果。 我寧願我個張， 我都覺得你畫得好靚，其實係啊，你好靚，好有一啲即係藝術， 唔係啊，佢畫得呢個真係好靚，靚過 AI 咯， 好 靚過 AI 生成係啊，我好少會咁樣 可以做藝術家啦。 但係其實佢多咗一個人嘅朦朧嘅面咧，反而令到成幅圖畫我覺得扣分， 就好難出街啦呢件事嚇。咁但係又再睇下第二幅圖啦。我又睇下第二幅图食物嗰，那个，嗯啊，我觉得你哋觉得 正常咯， 系 啊，全部都系食物， 堆一扎嘢喺度， 冇美感， 系 系啦， 太多嘢食咯， 堆到满晒。但系佢又唔会睇美感噶，系咪咧？佢你叫佢再生成其他嘢啫嘛， 佢唔知咩叫靓啊？嗱， 应该美感个问题，我哋再下一个游戏再睇 ，OK 啊，我哋再讨论，睇埋第三幅图先。 嗯，那女仔不知道望住啲咩， 佢就会有一个sofa 俾佢坐喺度，系啦。 我都见到佢完整咗嗰个 sofa， 佢 OK 嘅，我觉得呢一个。 系， 但系佢个侧边嗰扎嘢好似啲布帘，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 好似唔好关事， 我都唔系好知道系做紧啲咩。 因为如果我即系佢生成咧，咁个女仔望住做笑容啊嘛，隔篱应该有个人或者系毛公仔都得嘅。 嗱，我呢个啦。 咁但如果佢而家咩都冇咧，就好似怪嘅， 好似冇咗嗰个故事啊！ 冇咗故事， 应该有个故事喺背后。 系啊， 得唔 得？ 我 觉得 嗰个叫毛公仔。 几好。 其实会唔会系你呢一个生成诶呢一个图片嘅呢一个你系咪冇乜嘢太多？ 系啦， 太少啦！你俾佢指令。 呢个技术咧，佢系冇指令嗰个输入喺里边啊，佢就会随意去扩展啊。可能日后揾啲技术 系 有啲指令嘅， 系嘛？佢同人倾紧偈，嗬，听紧哥哥讲故事，咁就可能会有啲人 系啦咁啊。或者谂翻第游戏二嗰个技术，就会见到啦。啊，你去加个足球上去，喺个指定嘅位置加个足球，即系限制咗， 加一个叔叔落去， 系啦，即系有部分嘅创意限制咗。佢去做嘅话，咁会做到容易啲，做到你想谂嗰个要求咯。咁呢啲系一啲小 tips 可以俾大家去应用啦。咁但系咧，亦都可以讲解一下呢个技术其中一个特点咧，佢可以无限伸展喎。即系用第二幅图做例子咧，佢咪加咗十几二十碟餸咧。即系如果你唔够食嘅话咧，你 系 可以加一百碟餸咧都冇问题。 系咁加，系咁 加，加落去。 餸可以啊，咁但系如果人咧，譬如马小强个样咧，咁佢加咗一个模糊嘅人像，再加系会加咩？ 我估计咧，如果我以见佢第一幅图咁咧，佢可能会继续加唔同嘅人喺后边啦， 加女仔 机会系高啲啦， 加女仔俾我， 或者我见到其实佢有啲做紧嗰啲手势嘅，因为你本身第一幅图有右手噶嘛，佢其实尝试帮佢加埋只左手落去。 个左手，哦，原来个手系佢嘅， 但系呢个都系我估嘅啫，因为我哋都唔可以好清楚知道 AI 佢个运算嘅方法系点样， 知道， 系似系后边嗰个人弹你个头咯， 系啊， 好， 而我变咗个细路仔， 好， 咁啊，咁最后第五个游戏啦，咁第五个游戏咧就系将一啲草图变图像，咁咧我哋而家有两幅草图啦，咁我哋就叫 AI 赏识。个指令就系叫赏识， 净系赏识 系啦。咁你估下佢会生成啲咩图像？或者如果你哋而家好快速咁，你喺你自己嘅脑海帮佢填色啦。我见到你哋攞晒啲荧光笔出嚟啦，好快速咁填色啦。咁第一个系一架车嚟噶啦，好明显系啦。咁第二幅咧就 系 一个城堡啦。咁而家好快，睇下你哋嘅创作咯。 小强系赏识，唔系涂鸦， 涂鸦啊！ 我估如果系上色就会跟翻我自己嘅选择啦，譬如车咁，我中意蓝色，咁啊又有成架蓝色咯。 但你冇俾指令佢，系咪佢唔知会上咩颜色噶？ 系啊，你 冇 讲 喎，系 啊，就咁上色咯。 但系嗰个城堡咧冇我想嘅颜色。 如果你现实咧，城堡通常系嗰啲灰白色啊嗰啲咁，但系如果 AI 可能佢就会胡乱涂一啲七彩，我唔知啊，会唔会啊？ 咁而家蓝色 啊，系啦，咁我哋而家嚟睇下 AI 嘅结果咯。 嗯。哇！ 好靓， 边个超跑啊？仲喺沙漠啊！ 好 靓，系啊！哇，另外一个 嗱，佢呢 个 咧就唔系 realistic 啦，佢系真系个图画，即系或者幅画啦。 系啊，佢系向画嗰个方向去。 系啦，系啦， 你可以介绍下，系啦， 系形容下城堡嗰个又点样吓？ 城堡啊，佢有两个嘅，有一个系比较卡通嗰啲嘅，即系好似我哋嗰啲卡通片啊，诶嗰啲咧，公主住嘅城堡咯。另外有一个嘅话就系比较。艺术少少，可唔可以咁讲咧？似油画系啊，似油画嘅一个 城堡 上司佢系靓嘅，我觉得上司佢系 靓。系啦，其实咧你唔使要输入啲咩指令，你就咁叫佢上色啦，或者你可以同佢讲你要嘅风格，咁佢就会帮你生成咗一张图片啦。咁呢个技术嘅好处就系其实你个底都系自己掌控嘅，咁你只系叫你叫佢帮你衬一啲靓啲嘅颜色啦。咁你自己会唔会用？ 這個、 好 啲，我觉得佢好。 系啊， 佢呢一个做得出色啲，比较出色啲。 系啊，车 最哦，即係呢個就係上色 啦。係啦，咁呢個就好明顯，你哋就未必做到呢個效果啦。 誒，嗱，你收翻。 好啊，我等睇你哋下一次俾我嘅結果。 我下個禮拜啊，幾幼稚嚟！我最憎人哋咁樣。 我攞亞洲上色比賽冠軍㗎。死 好色就話唔上色啊？ 係咪要一個車同埋要一個城堡啊嘛？ 下個禮拜 交俾你。好啊，好啊，好啊。 使唔使總結啊？ 好啊， 邊個博士？ 嗱，我想總結之前咧，我想俾个任务大家去做， 好啊！ 我都知道大家咧应该有好多朋友啦，尤其系啲艺术家嘅朋友，可能画下画啊，或者做下设计嘅朋友，不如咧你又将你嘅作品连埋一啲 AI 嘅图。send 俾佢睇下， 系 睇下佢点 咩意见， 系啦，睇下佢点睇，大家集合啲意见翻嚟吓，咁其中一个问题当然系问佢啦，喂，你担唔担心取唔取代到你啊？第二件事就系呢样技术咧，会唔会帮助到佢个工作咧？ 有冇啲工作系可以？ 系啦，咁我估计你可以问一下啲设计师啦，吓、可能做一下啲宣传嘅人啦、市场推广嘅人啦，或者真系你揾到艺术家更好，睇下佢点样睇呢件事。咁我哋下堂再翻嚟。去讨论好吗？ 好啊， okay， 多谢晒， 多谢。 若你面容不好，若你未能收到信号，行下去全是惊涛。你要紧，哪怕沿途是挣扎与疲劳，别投降，坚守撑下去你的路，能成就更高。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面前屋顶塌下了，仍然信明日更好。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虽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挨过去能教你骄傲，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脚步提起一直不需预告，还是可开展旅程，和你会做到。就算暂时不好，自信定能划破迷雾。 阿娟，你系我生命，你系我灵魂，你叫我做咩我都做噶。 我要天上嘅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嘅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佢上嚟。 我要你朝朝早陪我食早餐。咁简单嘅翻译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十点钟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噶。 傻仔，我个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太子驾考 啊！嚟啦，上堂啦！ 好，就礼拜六人太岁嘅，点冇数系咩啊？ 冇数啊！ 冇事。 吃唔吃？哇！系你唔识讲黑鱼， 系啊，系啊，黑鱼。 我唔识讲，系啦，孝见忧啊！ 应该叫黑水啊，佢冇鱼噶嘛。 都有 落水啊！ 即系佢有啲字你可以读嘅， 落胎水啊嘛嗰时 落胎水冇错。咁但系其实有时嘅，佢如果要即系要读一啲书面语嘅时候嘅话咧，都读到嘅。 落胎水水针界， 水针界， 水针界 系啦。你嗰你要学嘅头先嗰几个字就系落胎水水针界， 落胎水水针界。小心啊！ 仲记唔记咧？客家婆来咧，嗌五弟喺咩以前系要教歌哟。 冇所謂啊！ 有冇以前有冇教過？ 係啦， 可能我以前係有教過 嘅。都冇問題啊！我哋都唔記得 㗎啦。 我哋要講嘅就係咧，你曾經有講過嘅，你就係話咧，即係心經啊嘛。我哋有講過話要抄心經，係咪？係 啊， 係 啊。 裡面有講過嘅就係話，其實我啲咩五運皆空啦，係咪？我眼耳鼻舌心意，係咪啊？好啦，咁其實我哋要講緊嘅就係我哋嘅眼耳口鼻啦。即係其實我哋嘅頸以上對上嘅就係我哋嘅頭。 嚇，好重要㗎！ 其實咧，我叫一條乸學孝見憂啊， 真係好緊要 喎！係啦，咁啊頭我哋有教過啦， 係 啦，咁但其實喺我哋嘅頭上邊嘅話，有好多嘅五官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你哋有冇曾經試過喺你嘅五官嗰度係發生過一啲問題㗎？即係例如突然間盲咁睇唔到嘢， 有試過有， 原來係有啲嘢遮住。 試過有一次咧，我唔知你有冇試過沙入眼，你有冇？你知唔知點處理啊？如果沙入眼，千祈唔好去捽佢啊，因為咧，如果佢沙喺裏邊咧，捽咧， 哇！ 你仲捽 就慘啦。但嗱，如果你真係入咗去，你總係 feel 到唔舒服，你點啊？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喺啱啱喺即係嗰啲公司街，即係嗰啲叫商場嘅洗手間啦。 哇！嗰啲水好糟㗎，你小心啊！ 沖嗰啲水， 我不停揾嗰啲水沖咧，點知沖沖下咧，發覺全部起曬紅筋。 咁衰过净系粒沙入， 系啊，咁点啊？ 心尾我唔记得啦，好多年之前 切咗 边只眼， 换咗只粒沙。 哇！你哋好衰， 边个讲先？你讲先。 我切咗啫， 咩叫切咗？ 切咗粒沙， 黐线嘅你都。阿东野文强， 流鼻血啦，试过。 系啊，日后中意流鼻血咯。 唔系，我中意，佢唔知点解中意啦。 中意嘅，仲有成日流。 我啲眼一摸咧，唔知点解成日走咗只眼睛里边。 唔系，其实嗰啲叫倒生。 系啊， 唔系，净系成条甩咗系咪意思？ 成柱啊，一 成 柱 咁样入去。成柱，你知唔知一柱其實係咩意思啊？炒 面 字啊， 炒面就會一柱， 唔會係一條咯，即係咁樣幾條黑掹掹嗰啲。 你係咪倒生啊？眼一貓， 應該 係。係啊，你好多嘢都倒翻轉。 嗰啲叫盲毛。 嗰啲亞洲風叫盲毛， 係啊，咁你吉住 嗱，我會查，唔係你點先？ 俗稱盲毛， 所以 你有呢個名 字，我就告你， 跟住要佢賠40,000元。 冇錯，你話個盲毛，你話都 我冇話你，我話嗰啲亞洲風係盲毛，因為篤親隻眼咪盲咯，係咪先？ 你話都唔緊要， 但有人 公開。 小鬼，小 鬼， 冇谂冇谂， 我 be many 呢个客家婆。 OK， 呢个就话艺人 be many， 系啦，艺 be many 客家婆，艺唔扭结巢， 我唔 系啦，艺唔扭结巢。好啦，嗱咁其实我哋有嘅眼睛啦，我哋有耳朵啦，我哋有口啦，我哋有鼻啦，咁你哋两个咧都曾经就发生过一啲咁嘅情况。 诶，仲有噶，其实咧， 仲有 耳仔都可能有事嘅。你以前咧有冇试过游海水游完之后咧冇清洁干净，原来会发炎？因为海水咧系会污糟嘅，你知唔知啲啊？ 我知，总之有啲污糟嘢咧入咗去啦。 系啊， 咁啊点啊你？ 臭咯，臭耳仔咯。 其实唔关嗰件游水事啊。 系啊，关事。你海水游完之后入咗去里边，但系你清洁唔晒，咁佢里边慢慢就会发炎咯。 哦， 系啊， 系咪有啲微生物入埋入去？ 唔系啊，有 寄居蟹啊。 我 真系吓，系啊！真系哇，呢个地方好阔落啊，谂住哇，点解咁样咧？暗黑耳朵，有只寄居蟹 游水，我有几可会游？ 我谂比较少喎， 你耳仔度啊， 冇错，分分钟可能耳仔系损咗嘅。 哦，所以就会有一啲细菌引致到发炎， 冇错， 系啦， 耳仔应该冇事喎。 好啦，嗱，咁啊，除此之外嘅话，仲有牙齿啦， 系 咪？牙齿之外嘅话，我哋又会有条脷啦，同埋嘅就 系 有我哋嘅下巴啦，我哋嘅颈啦，我哋嘅眼一毛啦， 我哋男士有须 嘅，系， 系啊， 咁你啲须有事咩？ 生唔出，佢啲须生唔出， 喂，几好笑啊！ 讲紧有咩事？你话有须，我连啲须都有事。 我分唔到解。 你同啲毛好似有啲手 捞乱咗， 盲毛啊嘛！ 眼一毛又吉只眼，啲须又生唔出， 生唔 哇！啲须倒生都几惨啊，喺个口啊， 插晒又 插晒啲牙度， 插晒啲牙，一擘大口成只黑色嘢哦！ 你多唔多须噶？有啲人。 我唔 你唔多噶， 唔多， 即其实你唔可以留到好似包青天 咁样嘅。即系侧边， 东方人比较难嘅， 唔系有啲好多， 有啲好多噶， 好型，我好中意嘅，我真系好中意，我觉得好 man 嘅。 即系留到包青天咁样。 系啊，喂，心口有毛都靓噶， 我超正， 唔系啊，正噶。小腹嗰啲毛都，我覺得好性感。 你揾啲膠水黐咯，自己黐咯。 唔得，即係小腹有毛，我覺得性感，即係個肚嗰度。 No no no no， 你要睇翻你嘅身形，你嘅肚腩如果有啲毛，就好似一個山墳咁啦，知唔知？凸起嘅山墳。 仲要係好耐冇人拜。 撥開雲霧見青天。 荒废咗嘅山坟，你咁嘅肚腩配嗰啲毛，你话似乜嘢啊？你话似乜嘢？地狱啊！ 我得闲 拜拜啊你， 得闲装三炷香喺前面，我呢个大肚坟咁样坐， 荒废嘅山坟， 正啊！ 山坟都冇所谓，但荒废嘅山坟就真系， 唉，真系惨啊！ 谂下衬翻个型噶嘛。 好啦，嗱，咁啊，而家我同你讲咗有咁多有关于我哋啲眼耳口鼻嘅话咧，而我哋嚟学下客家话点讲，好唔好啊？先系个。话即系我哋嘅灵魂之窗系 眼睛， 眼睛点讲啊？ 眼 唔啱， 眼睛 眼尖， 眼尖 系啦，赞人哋话大眼就系胎眼， 胎 眼尖，系啦，眼 尖 脚眼系你眼啲私教嚟。系啦，我哋冇去到脚，我哋系今日已经讲咗噶啦，就系、是、 我 唔系 好想睬佢啊， 我都系，不如算，我哋唔好理佢。好啦，第二个啦就系耳仔啦，系啦，耳仔系点讲啊？ 耳仔， 你哋一定错，你讲啱， 我知道 一定百分， 个音一定唔啱嘅，即系唔系用耳仔， 唔系用耳仔，系啊，你试下，你试下， 啊， 错，仲有冇？仲有冇？错，嚟，点样？冇啦。得唔得？冇啦嘛，冇可能。如果答啱嘅话，有100分。 系啊， 是唔是？ 撞唔到咯。 撞唔撞？ 不， 你个直系乱嚟。 梗系乱嚟啦，冇眼 撞啊嘛， 系咯。 其实系有少少嘅耳仔，我哋嘅客家话讲耳结， 耳 系啦，耳结就系耳仔啦，耳结系啦。 啊，同有意結咧，胎唔胎啊，康康有一年咧，藏唔藏命啦？ 係啊， 係啊，即係耳仔長嗰啲咧，就係啦，有耳珠嘅話咧，又有福分啦。 如果耳仔呢度有暈咧，小心啲，有心臟病。 咩叫做有暈啊？ 即係呢度。 耳結咧，聽話， 即係個耳珠嗰度。 係 啊，你點知係醫生話？ 中醫啊， 哦， 中醫係真係啊。 你有兩暈，你小心啲。 啊，唔係，佢負負得正啊。就長命， 你咪有兩個心啊！你 係啊，富富得志， 傷心， 兩個冇事， 傷心， 傷心得小鸚鵡。 好啦，跟住我哋第三個咯，咁我哋要食嘢嘅係 嘴巴， 係啦，嘴巴點講啊？ 嘴巴 錯， 嘴巴 唔係，我哋係講嘅就係唔翹。 你唔可以話我錯啊！ 翹啊， 翹 翹 係啦， 口 係啦，口 翹 係啦，我哋嘅翹。好啦，咁有眼睛啦，有耳朵啦，有口啦，跟住我哋要唞气嘅系 鼻哥窿， 点讲啊 ？B 个 差唔多 ，B 个 B 个 P 个窿 ，P 系啦 ，P 个窿 ，P 个窿就系鼻哥窿，咁如果系鼻嘅就系 P 个 ，P 个 系啦 ，P 个。得唔得？好啦，第五个咯，上翻去我哋嘅头咧，最顶顶嗰度咧，男人最惊嘅甩乜嘢？ 头发 系啦，点讲啊？ 甩头发 唔系落条发， 落 条发 系啦，我哋净系会学就系头发就系条发， 条发 系啦，条发 个 落字 唔学， 个落字唔好啦，大家利是咩？唔想再提呢个字。好啦，第六咯，呢一个嘅话到年纪大嘅时候都会甩嘅系咩啊？系啦，牙齿点讲啊？ 牙齿， 牙齿， 牙 系啦，牙齿或者牙 仔。 系啦，即系啲牙仔咁都可以噶吓。 不过有啲人话，如果你保养得好咧，其实真系可以用到好老都得噶。 系啊， 如果你 cheap 得好嘅话， 我识过有一个人嘅话系从来冇烂牙嘅。 哇，犀利！ 系冇补过牙。 佢咪唔食糖唔食浸饮。 唔关事，系好乖，即系成日都会系食完嘢之后即刻刷牙。 系真 系 有用。 系啊，去到今年都已经成60岁啦吓，系啊，系冇补过一只牙。 好嘢，好嘢。 系啊，嗰个人大家都识嘅。 边个？ 唔会话俾你听。好，第七个系女人嚟噶。好啦。跟住呢一个就话 OK， 后生嘅时候有边个唔靓啊？系咪？好啦，咁我哋要讲嘅就系牙齿，跟住我哋会可以尝唔同嘅味道嘅系， 舌头 系啦，舌头点讲啊？ 一头 舌头 错， 唔识 呢 呢 有一条呢，就你嗰条脷系啦，就冇舌头嘅吓，系啦脷 ，Conan 有一条呢。咁就或者睇下你條脷啦，好啦，到下面嘅話咧，我哋就頭先你有講到啦，你就話有啲咩話，你係係啦，要生須嘅生喺咩地方啊？係啦，蝦爬， 蝦 呢個就係蝦爬啦， 爬 係啦。有啲人又話咧，就上學上邊咧，如果你中間呢一度咧有一粒嘢嘅話咧，就非常有福分， 好似個籮柚 啊嘛，個籮柚仔咁樣咧都有一 樣人係咪特別多啲啊？ 我不知道，但係我哋有一個嘅就係女星係有呢一個嘅。知唔知边个？好靓女嘅， 堪 值冇错，林青霞小姐就有呢、這、一个粒嘅下巴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是、下巴对下边嗰啲个系乜嘢啊？ 喉咙， 喉咙嘅成个位置系叫咩？ 颈， 颈 系啦，有一条颈， 揸颈就命， 揸颈超命，呢个就系揸颈就命啦，揸颈超命。好啦，到最后屘我哋又嘟一声上翻上去咯，嚟到呢一度嘅就呢个就系眼眉啦，系咪？ 系 系啦，眼眉点讲啊？ 眼眉， 眼眉毛， 眼眉 系啦，呢个就系眼眉毛啦，其实眼眉好紧要噶， 系咩？ 你知唔知㗎？ 唔知， 因为呢佢好多时候呢，如果你要画一啲图呢去写画嗰啲疑犯呢，如果你遮咗个滴眉呢，成个人唔同咗㗎。嗯， 係 啊，即係佢画嗰啲疑犯图嗰啲人，佢哋就话其实条眉係好紧要，你唔好以为嗰就啲係一隻毛㗎咋。 佢有咩功能啊？ 个功能係可以遮你嗰啲汗水， 即係汗水。 但係讲緊嘅就係话个眼，即係你个五官里面嗰个眉毛其实好重要啊！你试下你冇一条眉嘅话咧，你可以认唔到你个人噶，唔系你唔系精唔精神，系你认唔到个人啊！所以好奇怪啊呢样嘢。 纹眉先。 好啊，好 啊。嗱，你话噶，记得要做啊。 哦，会纹眉啫嘛， 咪系咯，使乜谂咁耐啫？好啦，我哋嚟咯，重复一次咯。第一，眼睛， 眼尖， 耳仔， 耳结， 口， 偏个， 条发， 牙齿， 呢下 巴， 镜，眼面貌，一阵间翻嚟， 贴贴 层音。 过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共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嚟啦， 客家婆铁铁撑啱见得来啦，而啱咗麦今日。 我搵翻张碌士先， 抵死！ 点解冇见到佢唔见咗？ 我知第一题， 我系娃娃， 嚟娃娃，好啦，形容人啊，有信用我哋嘅孟强， 牙齿当金晒， 牙齿当剑术。第二啱啊，嚟吓，形容咧好顽固，我哋嗰个孟强。五四， 我 冇 得，未镜眼镜， 冇错，死牛一面镜嘅，我做乜嘢死牛一面镜？我自己都唔知讲乜嘢，死牛一面镜，好第三题，啲女仔啊着得好性感，孟强，五四三二 ，P 个 一，我哋会话边度食冰淇淋？ 我不得， 冇得。 眼尖 系啦，就系、是、眼睛吃冰淇淋啦，鼻哥食冰淇淋嘅咩？你 我系啊， 你下次食俾我睇。 咁 好啦，第四题，比喻无谓同埋冇结果嘅争辩。 孟强， 好，孟强，五四， 哈帕， 十错，二一，有冇补答？ 冇补答， 系口同咩拗啊 ？P 哥 ，P 哥系啱嘅。第五题， 佢过咗咯， 冇啊，佢补答啊嘛。第五题，男儿边度快？系孟强，你乱咁嗌，我唔会再俾机会你啊！即系话错，男儿边度大就食。 我知，补答补答， 我补大啊， 补答。 好得得啊嘛，系嘛？我问咗你先啊，就系呢一个最 heal 系啦 heal， 唔系我听人讲话佢嗰度哈巴大好劲。 我出呢条问题，我都觉得有啲问题，唔紧要。形容人缺乏主见， 孟强 话孟强 耳仔软， 就耳仔软啦，话三比三啊吓，跟住令人好冇面，俾人睇咩啊？波波 就系超发。 孟强， 眼面貌系啱嘅，保答成功，冇错。第八题，英文 jaw， 孟强 得孟 ，Lee， 孟强， 傻仔，仲有 Lee 同条发啊，答埋佢啦 ，Lee， 乱晒客，唉。 睇醫生，睇醫生， 食藥 係叫你伸啲乜嘢咩出嚟㗎？ 係 波波，波波， 係呢， 係呢係啱嘅。仲有咧，剩翻 兩條 條法係啱嘅，冇啦，算啦。 Well， 錯錯喺邊度啊？佢話錯係呢，你喺邊度學噶？你啲咩英文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总统普京在远东阿穆尔州东方航天发射场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会谈。另外，在金正恩访俄之际，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在灣仔會展舉行，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以視像方式發表主題演說，表示支持香港保持獨特優勢，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發揮更重要功能。他說香港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持續加強與一帶一路國家在各領域的合作，發揮在金融、法律、航運等專業服務優勢，推進人民交流，促進民心相通，做了大量工作，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實現自身更好更大發展。丁薛祥強調，中央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發揮更重要功能。他希望香港完善金融服務，進一步推動資金融通。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論壇致開幕詞時候就說，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十週年，香港一直是一帶一路的倡議者、貢獻者和受益者，堅定推動一帶一路藍圖的實現。他又說，今次論壇是在疫情後首次以實體形式舉行，有6000多人參與，來自70多個國家和地區，也有超過100個海外和內地代表團出席，簽署合作備忘錄的數目也都會較過去多，這些創紀錄的數字說明香港已經回到世界舞台。李家超指出，政府將會繼續服務一帶一路的各個功能平台，而香港是連接內地和世界的通道，將不斷加強與一帶一路夥伴在不同領域合作，涵蓋貿易投資、創新科技和基建發展等。曾經出任財政司司長的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認為，現時是樓市減辣的時機，例如3000萬或者是以上的豪宅，當局可以考慮不收取重價印花稅，鼓勵有財政能力的人多買一個物業。唐英年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又說，現在香港股市的印花稅比內地貴5倍，政府不只是調整印花稅，也要考慮一籃子因素，多管齊下。至於應不應該開徵銷售稅，他就說經濟低迷時候不應該打市民荷包，否則會令市民更加反感。另外，政府提出搞活搞旺香港夜經濟，唐英年說目前本港經濟狀況和沙士那陣類似，要鼓勵市民外出消費，長遠要進一步發展金融和文化藝術等優勢產業，促進經濟。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驟雨和雷暴，明日和星期五雨勢有時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88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418亿1000几万。

2003年特别多事，一场沙士令到唔少嘅家庭离散。我身为医生，见到好多医护、病人、家人都好无助，我自己觉得好无奈，甚至乎怀疑自己嘅能力。好彩嘅系，哥哥同老豆都冇事。我亦都系嗰年识咗隔篱医院嘅顾问医生，我哋开始拍拖，同佢一齐，我先至觉得开心翻。哥哥，你喺边啊？你几时翻香港啊？ 啊，我啱啱喺北京倾掂咗个好大型嘅项目啊，冇咁快啊，有排啊，有排啊。 吓，你喺北京啊？喂，不如咁啊，我约埋老豆啦，我男朋友啦，一齐喺北京探你啊。 唔好啩？喂，好邪噶、啊！你记唔记得嗰年你系谂住同你男朋友同我哋四个喺北京？结果点啊？你唔记得啦吓？ 我记得，我先至冇你咁八卦，我唔信呢啲嘢嘅。点啊？我哋一于九月过嚟北京好唔好啊？ 九月都好嘅，起码冇咁热。我谂咧，到时我嘅 office 同埋其他嘢都 settle 晒 ，OK 嘅。 好啊， 有时间嘅，有时间嘅。 咁我一于约埋老豆咯。 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脆梦。我们在这欢笑，活着也在这死去，我们在这祈祷，我们在这迷惘，我们在这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 妈咪啊，咁嗰次你哋有冇成行啊？ 嘉伟，原来有啲嘢真係唔到你唔信。 吓、啊、你又同男朋友散咗啊？ 散你个头啊，散咗点结婚啊？点同你爹哋生你啊？不过你舅父好忙，结果我哋都係冇成行。 老豆 係 有啲嘢同你傾啊。 哇、哦、你要结婚啊？ 唉，咁敏感。我而家大陆咧识咗啲话事人，你知啦，2008北京奥运，千载难逢啊，机会嚟噶。 系啊系啊，我听人讲咧，北京概念当炒啊，咩房地产啊、运动啊、通讯啊，都有得搞、啊。喂，嗱，你哥哥，难得你又识得啲话事人， 系啊， 一月搞， 我知啊，我都系咁谂啊，我都想投资啊。喂，老豆啊，你有冇兴趣啊？ 呢啲嘢我点识啊？你哋啲后生搞啦，我支持你。 哎嗱，我听你呢句说话就啱啦、我就系想你支持我。我想问你借住50万，嗱唔使一年啦，唔使一年，你谂下， 连本带利翻晒嚟，我俾翻你嗰份你，再加少少，系计翻啲利息啊，好唔好啊？ 咩话？ 五十万？ 五十万？ 系啊， 我冇啊， 啊老豆啊，你喺出边咁多年，储埋储埋，冇理由冇噶系嘛？点都有啲噶系嘛？ 系有五万啦、啊，五万好唔好？够唔够啊？ 世纪项目，你估而家喺街边开档菜咩？喐啲都百几万噶，哎，算啦算啦，五万你留翻自己用啊，哎，我自己谂办法啦。 你自己谂办法？你有咩办法啊？ 我鬼知有咩办法，未谂到啊！我话谂啫嘛，谂唔掂啊，咪眼白白睇住啲搵钱机会冇咗咯，咪、哎、继续挨咯。如果赚到钱咧，唉，我本来真系谂住帮你喺东莞买间屋，等你住得舒服啲，你话好唔好啊？ 梗系好啦，不过大喇喇五十万真系有啲难啊！ 我都知道，嗱，我真系唔系 hold 住你啲钱噶。 哦， 不过又咁讲。如果你真的有呢你摆度唉冇用㗎係咪俾你当借俾我投资、你真係自己諗諗佢啊你再 check check。阿老豆啊机会过咗苏州过后就咩冇艇搭啊知唔知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諗諗諗諗。 老豆做咩咁好让我飲茶 冇睇下你忙唔忙囉。点啊？你同你医生男朋友拍拖拍成点啊？ 嗯， 有冇计划几时结婚啊？ 未啊，我同佢都咁忙。 嗱，记住啊，结婚要钱、啊。 嗯， 你有冇储钱啊？ 有储。点啊，老豆，你系咪唔够钱使咧？嗱，得啦，呢度三千蚊你袋好佢啦，吓、 啊。三千啊？ 唔够啊？ 妹妹啊，即系咁。有件事我想同你商量一下，我呢六十几岁人啊，好快嗰头近，都唔摆得好耐噶啦。 老豆，你想讲乜嘢啊？ 妹妹啊，我想问你借钱啊。 借钱啊？ 借钱？ 借几多啊？你唔系俾人呃系嘛？你定系赌钱啊，老豆？你话俾我听、啊。 老豆咁精，点会俾人呃啊？ 哦， 我想问你借。八十万， 八十万？ 其实六十万都够，六十万。 老豆啊，你发生咩事啊？你唔好吓我，点解你要咁多钱啊？ 阿妹啊，老豆咧从未求过你，你借俾我啦，我分期还俾你六十万，我分五年还啊！你唔系唔信老豆系嘛？ 老豆啊，我信你啊，不过你最近系咪识咗咩人啊？吓，我惊你俾人呃啊！你是不是在大陆有女人你说。 什么啊什么大陆有女人啊是啊 我想买间屋你借给我啦求下你啦有牙遮头啊。 老豆啊你几十岁人的啦你现在才来搞这些东西你是不是闷得滞啊你不如这样啦你搬回来香港住啦、啊、去老人中心学下嘢做下义工啦你不要搞这些东西啦。 嗱我的东西你不要理啦。我求你我真的求你借六十万给我。求下你好唔 好？我问你，讲咩女人嚟噶？吓、啊，你带我上去，我睇下佢有啲咩嘅本事迷惑你啊！吓、啊，佢唔会同你讲感情噶，佢定系同你玩下噶咋？定系佢以为你有钱啊？老豆啊，我好心你啦！一阵间佢又话有个仔问你攞钱嘅，你俾得几多啊？ 唔会噶，你信我啦，佢唔会咁噶。 仲有啊，个仔分分钟未必系你噶。 嘿，妹妹够啦吓，你讲咗去边啊？你唔好以为你自己系医生好巴闭啊！你讲嘢咁难听嘅，你唔借咪算咯，我费事求你，我走啦。 老豆啊，虾饺都未嚟， 你自己食饱佢啦，冇胃口啊！哥哥啊，嗱啲钱俾晒你啦吓。真系睇住你投资， 多谢老豆。喂，赚到钱咧，我第一时间我就会俾翻你嗰份你噶吓。 我唔等钱使，总之小心啲，唔好俾人呃。 唔会唔会，喂你唔食 啦， 食啲嘢先。 唔好胃口啊，唔食啦唔食啦。 喂，你咩事啊？喂，睇，唉，睇你呢块块面又黏晒，你咪唔舒服啊？叫阿妹帮你 check 下啦，咪医生嚟噶嘛。 冇嘢唔 check 唔 check。 哎呀。 喂，阿妹知唔知我问你借钱啊？你唔好话俾佢听，费事佢又话我，知唔知啊？得唔得？ 得啦，得啦，唔该晒，唔好讲噶啦吓。走啦，走啦，有啲头赤，我翻东莞。 你唔舒服，留低两日啦。真系叫妹妹 check 下啦，好唔好啊 ？check 唔 check 啊？ 唔啦唔啦，我想去瞓几觉，冇事噶啦。 小心啲啊，慢慢行啊。阿妹啊，你最近有冇见我老豆啊？ 冇啊，佢点啊？ 喂，佢系咪病啊？成个人落晒型咁样，你几时得闲同佢上去睇下佢咯，好唔好啊？ 佢依家喺边？我都想上去睇下佢究竟喺边度，同咩人住啊？老豆啊，我同哥哥上嚟探你啊。 坐啦，难唔难揾啊？ 你就住呢度啊？ 嗯。 好焗啊！我帮你打开啲窗好唔好啊？ 唔好啊，唔好啊！我怕冻啊。 冻？哇，老豆啊，今日卅几度，你唔吓我啊嘛？点会冻啊？ 我啲嘢你唔好嚟啦。 老豆，你一个人住啫咩？ 嗯。 咁你又话？ 哦，老豆，原来我听佢咁讲，你系咪收埋个女人？喂，边个喺边处出嚟？ 乱噏乜嘢啊？你哋 话佢。 得，老豆。我斟杯水你饮下。 唔饮啊， 扭咩计啊？嚟阿妹，倒杯水俾佢。 哇，你嗰啲杯好污糟、核突啊，老豆，你冇洗噶。 我冇搞啊，我啲嘢系污糟啦吓，冇你哋啲大学生咁巴闭，你唔好搞我啲嘢。 你讲乜嘢啊？老豆啊，你咁唔舒服，你不如翻香港啦，好唔好啊？ 唔好，由我死喺度算啦。你哋又嫌我啲地方屈质，以后唔好嚟啊吓，唔好嚟。 OK， 老豆，系咪我激嬲你先？嗱，你先唔好嬲啊！我早轮咧，我成日翻通宵啊，我唔够瞓啊，我讲嘢冇经大脑啊，你唔好嬲啦。嗱，最多咧，我请你食龙虾啦，好唔好啊？唔好嬲妹妹啦，好唔好啊？嚟啦，好唔好？ 喂，你唔好以为我骨头散啦。 嗱你笑啦，咁样真系唔嬲噶咯，老豆啊，你睇下你依家。你又真系自己一个人住，够唔够钱用啊？ 够，老豆老啦，食得几多啊？啊，系啊，听日同我出香港，我想揾阿二叔啊。 嗯。 妹妹啊，老豆而家情况点啊？ 佢肺炎，身体好弱。 哎呀， 情况麻麻。 点解咁噶？咁点算啊？有咩做啊？ 多啲陪佢。 但我过两日非常好。 得，我睇住佢。 我又去睇下佢先。 佢瞓咗啦。 老豆。 嗯。 啊，你冇瞓到啊？你今日好精神啦、啊。 嗯，我趁我记得，我同你讲，你记住 咩啊？ 第日赚到钱，一定要俾翻啲钱阿二叔。 吓？我啲钱系二叔噶，原来 得啦。仲有妹妹第日结婚，你要佢一定要着褂。我有啲龙凤额咧，俾咗佢噶啦，叫佢一定要摆晒上手。 你同我讲做咩啫？你同佢讲啦，你同佢讲咪得咯。龙凤额俾佢，你同我讲。 老豆老啦，惊唔记得。哎呀，你成日提嗰个咩北京奥运啊？几时啊？ 出年咯，2008年。 唉，去唔到啦！咁大个人，最开心就系同你两兄妹嗰年去北京玩。系嗰阵时咪好似影咗啲相嘅，点解我好似冇睇过嘅？你搵唔搵得翻？你搵俾我睇下。 当我搵翻当年喺北京啲相，老豆影睇唔到。我才发觉原来我们拍得那么少照片，我选了一张老豆笑得最开心最灿烂的，放在灵堂中间，还放了甜鸡翼和龙虾，还有老豆最喜欢喝的红酒。望完老豆最后一眼，我就揽着哥哥哭。我想起老豆寄给我们的邮票，我想起小学的时候同何佩斯交换邮票，我想起嗰日我好恶咁样同老豆讲嘢，仲嫌佢污糟邋遢，对唔住啊老豆。 最难过就是向天空撒溪钱，然后大叫老豆收嘢啊！其实我都唔知佢收到几多，不过好后悔佢在生嘅时候冇多啲陪佢。后来我同妹妹坦白讲咗话，喂，其实啲钱咧，我问老豆借嚟投资。妹妹知道之后，唉，佢仲伤心。三年之后，我还翻晒啲钱俾二叔，不过我欠老豆嘅，点都还唔到，成为我嘅遗憾。 嗰年，我同我老公、我个仔一齐喺北京度探哥哥，我哋去长城，仲去咗天安门，我哋影咗好多相。我特登去咗老豆最中意嗰间饭店，叫做北京铁鸭食。唔知老豆依家喺边？老豆，我好好啊，你放心啦，我会同哥哥好好咁样生活落去。你唔使记挂我哋。嗰一年系2013年。 我想亲爱的阿爸，阮想要搁叫你一声，像伊早日写的歌，感情放落唱袂煞。我想思念的阿爸，我温唱歌来予你听，歌声亲像伊啊，你返来阮家。要用什么笔纸慢慢写，阮讲的话你听会知影，唔通唔通听，唔愿唔愿惊，讲你离开这，我们在长大，守着家，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沉默安静的对话，我偷看阿爸。细说我最亲爱的爸爸，你给我们一个家，宝贝名叫思念的家，牵肠浓郁的牵挂。我想思念的阿爸，我愿唱歌来予你听，歌声亲像伊啊，带你回来阮家。要用什么笔纸慢慢写，阮讲的话你才会知影，唔通唔通听，唔愿唔愿惊，讲你离开这，我们在长大，守着家，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沉默安静的对话，我讨欢阿爸心酸。要用什么笔纸慢慢写，阮讲的话你才会知影，唔通唔通听，不愿不愿惊，讲你离开这。我们在长大，守着家，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